恨我傻，我恨我傻。 一个晚上，着住粉红色荧光波衫嘅，除咗有篮网队嘅球员之外，仲有我。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但系属于草蜢嘅旧作，歌名叫做《一秒转机踢波》，就系咁样噶啦。一秒当中可以发生好多嘅可能性，可能摆乌龙，可能射入奠定性嘅一球，乜都可以发生。之所以啲球评家永远都会讲一句说话，波系圆嘅，你永远都唔知道会踢成点样。大家都睇过唔少嘅球赛啦，可能喺最后嘅一分钟放到个十二码，或者最后一分钟竟然自己摆咗乌龙。一边咧非常之紧张睇紧南韩对意大利嘅赛事嘅时候，都会有精彩嘅音乐送埋俾你，陪你一齐紧张啊！ 心为你在某天。伤过，在那夜分手，你讲过爱他更多。当天哭过、死过、疯过、没结果。当天你要我受折磨，然后这天你却想再做旧人。 飞嘅旧作收录喺佢1993年失迷不悔嘅专辑当中，哇，原来都有九年咁耐啦。揾到刚才嘅收作品啦，作曲嘅系 C Y， 歌名咧叫做《不再儿戏》。星期二嘅晚上，继续系一个气氛十分之紧张嘅晚上啦。继续欢迎你接住雷霆881商业一台。这个音乐旅程叫做我行我素，在雷霆881的直播室当中有刘慧恒陪着你的吧。 吹向我吧，风吹向我吧，吻遍我一身好吗？跟我前面，请跟我在前面，爱上你连自己都惊讶，大点亮你的拥抱。 世界杯雷霆战况速递， 上半场已经打完了，意大利目前是以1-0领先南韩的，个入波就在上半场的18分钟出现的。意大利队的21号球员韦利就接应托迪的左边角球，然后涉个前柱位，虽然韦利就被南韩的4号崔振哲咧就拉住，但系佢都能够压翻赢呢个崔振哲咧，然后就狂顶入网角啊！呢球波已经系韦利喺今届世界杯嘅4个入球。其实咧上半场仲有更加多嘅精华，讲俾大家听啊！嗱，喺上半场4分钟咧，南韩队喺禁区已经搏到一个12码噶啦，好可惜19号仔嘅安贞焕咧太紧张，结果就射入意大利龙门保方的怀抱。咁去到嚟上半场的36分钟咧，南韩19号又是安贞焕啊，喺小禁区顶咧就背向龙门攞到个波，然后后脚转身就兼吸过后卫，可惜射个波又是紧紧出界。去到上半场37分钟，即一分钟之后咧，意大利嘅17号仔汤马斯咧就接应托迪禁区顶嘅妙传，后上喺小禁区顶咧，喺小禁区入边咧差啲射成2-0啊，不过被南韩崔振哲救翻空门。去到上半场45分钟，南韩又是安贞焕喎25码。不停狂射，结果都是被龙门保方接杀。安贞焕值得一赞，虽然他射失12码之后，但是他表现是更加搏命，射门射中笼的射门还多过意大利队的韦利。不过都是这样，意大利队上半场完暂时领先南韩1-0，继续听着我们雷霆战况速递，就知道下半场的战果了呗。 在27000尺的高空翱翔，感觉是怎样？ 与鸟结伴飞行，情节用心感应。 若我是归行， 鸟与梦飞行，点虫虫原创班底三年飞行追踪，捕捉海阔天空。林海峰、阮小怡声音伴游，陈思翰歌声演绎《爱在他们的天空》。鸟无边界，别有天涯，鸟与梦飞行，星期四壮阔现影，商业电台迷上了。 呢道龙虾鲜味又弹牙，仲蕴藏住一种独特诱惑嘅风味。 有资格参赛、第二届美食之最大奖开始接受报名啦！截止日期系8月2号，跟住嘅比赛期间，我卧底试食大使会去到各个参赛食肆，选出全港最具代表性嘅美食，最后十强仲会喺中华厨艺学院一较高下，名震天下。想参赛同查询，快啲打电话去24900705啦！ 京都念慈庵提提你， 时间是晚上8:24，现时温二30度，相对湿度79%。 京都念慈庵葛根汤传统感冒处方，对感冒发烧、肩酸背痛非常有效。 一年几生日快过之后咧，因应时间需要，因应节奏需要啊，中场嘅时候我哋要透透咯。 I'm really sorry， 我又一次把你击哭在陌生街头。爱你，我当然爱你，自从第一眼到现在，甚至没人敢预测的将来，请你相信，不是我不愿意改变我自己，而是一再努力又一再放弃那个软弱的自己。其实我恨透了我自己，没有认输的勇气，让你受尽了不安和委屈。你是我这一生这一生最最最害怕去伤害到的人，也是我这一生这一生唯一能让我想安定下来的人。虽然我并没有一身温驯的灵魂，但是我很愿意很愿意做那个永远照顾你的人。我若刻不善言语的心，只能够看着你远去的背影。 下来的人。 的飞翼。 每次听呢首歌嘅时候，都有一种唔系咁安乐嘅感觉啊。属于苏永康嘅呢首 Sorry。好啦，八点半钟之后再见啦。 真相就是力量，消息就是财富。商业电台新闻财经，由人出发，事实报道真相。 无论几时，女性都想青春常驻。如人生白凤丸，经中大研究肯定成效，令你由内靓到外。 晚上八点半， 如人生天然为本，科研为证，全面关心你健康。 雷霆八八一商业一台新闻报道。 一由余健报道新闻。代表九成纪律部队的纪律部队职方团体联席议会下星期发起筹款活动，控告政府立法减薪。议会又呼吁休班的纪律部队人员在下个月7号参加公务员团体举办的游行。议会发言人黄伟雄指，纪律部队人员参加游行只是希望迫使政府和他们磋商薪酬架构，不会影响到社会安定。运输署因应西九龙填海区人口增加，出年开始陆续在区内增辟5条巴士线。当局一共收到4份营办巴士服务的申请，会由轮选委员会审核，今年年底公布审批结果。成功申办的巴士公司需要在出年年初开始提供服务，到2005年将有50部巴士行走的5条路线。内地水灾持续，由于失踪的300人生还机会渺茫，死亡人数相信已经超过500人。受到雨带的影响，江西、浙江和福建仍然有暴雨，而雨带正是逐渐北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八人激进分子向耶路撒冷策动6年来最血腥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这个八人在一架满载着学生和办公人员的巴士上面引爆炸弹，爆炸威力强大，凶徒和最少19个乘客死亡，50多人受伤。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承认责任。以色列总理沙龙事后到爆炸现场巡视，誓言会进行报复，并且强调袭击一日不停息，他都不会赞成巴勒斯坦建国。八人自治政府亦都谴责事件，认为会令到以方有借口，将侵略行动升级。世界杯消息，世界杯16强赛事，意大利在上半场以1-0领先主办国之一的南韩。韦利在上半场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领先，射入今届个人第4球。南韩原本有机会先开纪录，可惜安正焕的12码被对方横身扑出。意大利领先之后转打稳手突击，而南韩的安正焕之后有多次的射门机会，但都未有取得入球。今场的胜方将会面对着西班牙。这节新闻报道完。 不停为声音增值，雷霆八八一商业一台，无限包容。 天气报告由令你放心一点的中雷社赞助播出。 天文台话，一股和缓嘅西南季候风正系影响住华南沿岸地区。另一方面，一度低压槽为广东北部同埋福建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 刘伟恒， 心惊恐，烛影动，午夜残月碎春梦，枕边空，问谁？ 前路各珍重，爱负重，众星飘送，断肠梦，断肠梦。 星期二的晚上八点半钟的新闻过后，带来属于阿 Sam 的旧作，歌名叫做《断肠梦》。突然之间有一股劲，想播翻一啲旧少少嘅作品。睇波嘅途中，大家咧可以试下怀下旧啊。 雪入梅林梅傲雪，风入梅林梅内风。韵未识那是节在家里逢，梅蕊银瓶幽香送，吐艳华堂人尽空，身在重重荣誉中，说是诗意重，说是画意重，谁料难得白日红，一朝分芳散，回想似一梦，付之一风里，空言当初勇，追线痛柴仍内冬，果实盈盈仍内风，爱极反变开，赞誉不永在，宁愿形态不出众。人尽空，身在重重荣誉中，说是诗意重，说是画意重，谁料难得白日红，一朝分芳散，回想似一梦，仍内冬，果实盈盈仍内风，爱极反变开，赞誉不永在，宁愿形态不出众，爱极反变开，赞誉不永在，宁愿形态不出众。 成日都觉得在一些旧歌的歌词当中，往往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的。爱极反变开，赞誉不永在。虽然讲的是梅花，不过呢，的而且确是一个非常之啱我哋去学习的道理嚟嘅。 眠。遗憾当鸳鸯书剑定江山，全豪气但心好过别受病。 十年之前的一套电视剧啊，近排喺一啲电视台的 promo 当中咧，再次睇到呢套电视剧出翻 VCD 啦，睇到好多嘅熟悉嘅面孔嘅，啊，分别有阿姐啦，有赵雅芝啦，啊，当然唔少啦，仲有秋官啦。印象非常之深刻嘅一套电视剧，虽然咧系好细个嘅时候睇啊，咁都系郑少秋嘅呢首作品啦，歌名叫做《书剑恩仇录》。 老公，我等得好苦啦。 唔使急，你等到啦。 系咩？好啦，方荣记装修好啦。 方荣记全新装修，环境更好，食得更舒服啊！ 谂起碟碟新鲜嘅火锅配料，就忍唔住啦。 将啲招牌雪花肥牛肉放入啲野味汤底度，再喺特制嘅时候都转个圈。哇！冇得顶啊！ 顶唔住啦，老公，去九龙城猴王道嘅方荣记啦。 喂，食得你啊！好彩佢哋午市都有得打边炉啫，以后咪可以日打夜打咯。 阿切，伤风咳嗽好难顶，快食乐信醒一醒。 时间是晚上8:47，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乐信镇咳感冒灵，唔眼瞓，只得咳，有感冒快食乐信镇咳感冒灵。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喂，快啲许个愿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得未啊？ 哇，仲未许完啊？ 得啦！ 喂，许咗个咩愿望啊？许过唔耐嘅你。 冇啊，我净系想有人安排带我睇白海豚啦，得闲无事带我烧下嘢食，同埋去音乐农庄听下歌。与此同时咧，无时无刻应该咧就俾多啲节目我咁咯。 哦，你早啲出声啊嘛，使乜许愿咁烦啫？只要你打1872929登记成为马路之友会员，咁你嘅愿望就会实现噶啦。 雷霆881马路之友，最强后盾 ，Shell 自可信赖。 世恶化，油价大上大落，中港两地点样把握国际形势，抵御同克服困难呢？台湾有限度开放8寸晶圆厂投资大陆，会唔会影响台湾晶片厂嘅生存空间呢？大气候、小气候，星期一至五每日中午新闻专辑后，雷霆881商业一台，新闻时事由人出发，事实报道真相。 好啦，舊哥听住咁多先。其实欢迎你啊！呢度系雷霆881商业一台。节目嘅名称咧叫做《我行我素》，间唔中都俾啲惊喜你嘅。 塔尖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我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我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忘，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儿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

因为非常之亲切的声音，亦都是一种非常之亲切的唱腔，或者在歌坛当中只会有他这把声配上这种唱法的，他是王健。所以他的全新作品歌名叫做《爱不起》。 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负过拖，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负过拖，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不过醒